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庄严的决定。1956年11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经过前两年的较量，这次中国做了充分和慎重的准备，在广州二沙头建立了封闭式训练基地，并且已经开始集训运动员，成立了体育代表团。我国体总发表了公开信，体总也就是当时的奥委会，邀请台湾运动员来参加选拔赛。台湾方面当然不会应邀，反而以此为由向国际奥委会提抗议，说我们搞政治。10月份正式宣布中国将去参加奥运会，并决定派出由黄忠带领的先遣组抢先进入奥运村。这个抢先很重要，当时估计如果我们进入奥运村，台湾就不会去了。可惜由于到澳大利亚交通不便，先遣组11月初才成行，当抵达墨尔本时，发现台湾方面已经进入了奥运村，并升了旗。他们以福摩萨中国的名义在组委会注册。国内获悉以后，决定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在组委会未妥善处理之前，我们将不参加奥运会。11月7号，先遣组向组委会严正交涉此事。组委会推脱说，他们只管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奥运会的邀请事宜由国际奥委会来定。但是国际奥委会的布伦戴奇根本不予理会。于是中国奥委会在奥运会开幕前夕被迫正式宣布，由于国际奥委会违反章程，非法承认台湾，并接纳他们报名参加奥运会。为了反对国际奥委会这种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中国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并撤回已在广州集训的大批运动员队伍。振良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是没有参加先遣组，而是留在北京，负责起草声明等文件，并与先遣组保持联络。体育战线的斗争是国际上政治斗争的反应。仇视新中国革命胜利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扶植台湾当局，处处阻挠中国恢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权益。在联合国是如此，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也是如此。当时在国际奥委会内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友军在关键时刻往往不出头支持我们，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实质，对这个问题与两个朝鲜、两个德国问题的本质区别并不理解。比如苏联的安德良诺夫就提出过，你们可以在体育上压倒台湾，证明你们的影响比台湾大。如果你们不派体育队伍来比赛，总可以派个团来参观嘛。当时在国际奥委会内的亚洲、非洲委员人数很少， 即使有，也大多是受西方影响的人，甚至有的人本人就不属于亚非国家。例如当年肯尼亚的委员亚历山大，就是当过内罗毕市长的英国白人种植园主。他们往往符合西方保守反动的政治观点，因此国际奥委会章程和决议都可以被他们任意篡改。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从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体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1958年6月，国际足球联合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张连华携翻译与会。振良已于此前，也就是1957年被任命为国际组织科副科长，他负责与前方保持联络。虽然我们提出的是区奖提案已经被列入议程，但是执委会不经过充分讨论就把这个提案给否掉了。与会的张连华向国内报告会议情况，周总理获悉以后指示立即退出国际足联。国内要张连华在会外召集记者发表声明，当时给张连华的电报是由振良起草的，发报的时间是北京的星期六晚上，要我国使馆设法联系上与会代表，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出国际足联。在欧洲周末要临时通知记者是困难的，但是使馆知道事关重大，想尽办法成功地把一些主要的报纸记者召集到了使馆。这一宣布当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对那些反华势力是沉重的一击。振良衷心拥护周总理的决策，这些年来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受太多的窝囊气了，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1957年12月，董守义再次给布伦戴奇写信说明立场，反对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布伦戴奇回了一封非常荒谬的回信，信中说什么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居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董守义又一次写信驳斥布伦戴奇的错误言论，指出90%的台湾人民的根是在大陆，不到10%的人是台湾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果按照布伦戴奇的逻辑，现在的美国人不能全算是美国人，只有印第安人才是美国人。董守义给布伦戴奇的信都是振良起草的，他认为他起草的这封信写得比较有力，是他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一个文件。退出国际足联以后，国家体委研究了对国际奥委会和其他的国际单项组织的做法，经过邓小平批准，决定凡是非法接纳了台湾搞两个中国的国际组织我们都退出，但同时要事先做好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于是在1958年8月，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领导人来北京开会，阐明我们的立场。苏联知道这是中共中央的态度，表示理解和尊重这个决定，只是提醒说退出后在体育界的活动将受到限制，对此要有准备。8月19号，中国奥委会发表了声明，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 董守义同时写信给国际奥委会，宣布在布伦戴奇搞两个中国阴谋的情况下，他不能与国际奥委会保持关系，决定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从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振良政治上学到了很多，业务上也得到了磨练。1958年，我国一共退出了11个国际体育组织，只留在4-5个组织里面。这以后开始了新的、另一种艰苦斗争的阶段。如果说1958年以前的我国体育对外工作任务主要是争取中国的合法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反对种种两个中国的图谋的话，1958年后的对外主要任务则是除了巩固在尚未退出的国际组织的地位以外，对已经退出的国际体育组织开展反控制、反限制的斗争。因为绝大部分国际组织有规定，禁止会员与非会员来往，违者轻则禁赛一段时间，重则要开除会籍。对这些掌握体育生死与夺大权的国际体育组织来说，中国的退出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以往从来没有过哪个国家敢于反抗他们的统治权，致使他们非常恼火，于是以禁止其成员与我国来往来孤立我国。但是这种做法禁止不了许多国家运动员愿意与中国交流的愿望，他们设法冲破禁令，国家队不能来，就派青年组织、学生团体、工会的体育队伍来，以双边的形式进行来往。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62年。这期间，中国的对外体育交往虽然少了，中国运动员也失去了许多借鉴锻炼的机会，但是中国运动员仍然坚持通过有限的体育交流来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积累外事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团中央和二机部工作时，振良参与了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重大外事活动的翻译工作。到了体委以后，连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重大活动也常常的借调他。好在那个时期，体委本身的国际活动还不算多，振良接连出差，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1960年10月的一天，大约凌晨2点，振良被叫醒，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人来通知他说，早晨6点多在机场出发，要振良作为我国党的代表团的翻译去莫斯科参加81国党的会议。振良匆匆地收拾衣箱，说走就走，一走就是3个月。1961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振良是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的翻译，在日内瓦从5月待到了12月。从1955年调到体委到1963年间，振良还参加了外交部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老挝国王、阿富汗首相、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摩洛哥哈桑亲王、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等的接待任务，也参加了中央联络部组织的中共8大外宾接待工作。8大时，毛主席接见各国党的代表团，凡是用法语的都是由振良来做翻译。毛主席会见法共、意共、阿共代表团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霍扎时，翻译都是振良。1960年10月到12月，我国出席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振良参加代表团的笔译工作。 这次活动的工作量很大，从翻译、打字到装订文件，样样都得干。有时累的，打字时脑袋困得碰上了键盘。振良很投入，也干得很愉快。他从中了解了中苏两党的原则分歧所在，在法语的文字锻炼方面也得益很多。1961年5月到11月，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同志，振良是代表团发言人曾涛和龚鹏的翻译。事先进行了模拟考试，大家对振良的反应速度和用词准确印象很好。这期间，振良从记者招待会的口译到政府代表团发言稿的文字翻译，对每个措辞的迅速确切表达，从中苏两党的争论到与西方政府的外交斗争，又得到了另一种锻炼。当时主管记者的吴冷西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还有许多很有才华的记者，从他们那里振良学到了很多。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两党关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国际大讨论中，振良参加了重要文件法文版的翻译和定稿工作。这些经历使他的中外文文字语言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精确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工作中，振良有机会为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陈毅外长等中央领导当翻译。他从这些领导人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的见解中，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终生受益的教诲。这些领导人，特别是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力量，更是他毕生努力学习的榜样。参加这些重要代表团的工作，使振良开阔思路，学习在繁琐复杂的场合如何冷静地判断分析，学习如何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学习如何求同存异，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从而更好地领会了党和政府的决策。通过近距离地接触国内外党政外交界的许多高层领导，也使他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体会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自豪，必须时时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关心人民的利益。从1955年调到体委到1962年这段期间，振良虽然只是体委的一个普通干部，但是由于他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政治和义务锻炼机会，这种从政治立场到义务能力的严格磨砺，为他此后一生从事的体育外交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这段时期说成是振良蓄势待发的阶段，或者是厚积薄发中的厚积阶段，也不为过。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下放劳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国家机关都实行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制度，只要健康允许，所有干部都要轮流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使这些在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了解农村的社会实际，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振良在1959年3月下放到陕西商县劳动锻炼。 任良知道自己是所谓的三门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缺乏战争和基层工作的锻炼，所以他很珍惜这个机会。况且从1958年我国退出大部分国际体育组织以后，他所负责的国际组织科业务量也大大减少，于是他抱着改造思想、接受再教育的满腔热情下放，也希望能为从1958年全国普遍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做点事儿。国家体委下放到商县的20多人，其中国际司干部有4人。商县属商洛专区，在秦岭的中部，是历史上穷困落后的地区。当年李自成兵败后，曾退居这里的山区，休整后再图发展。振良他们一路情绪高昂，说笑不停，途中翻过秦岭，看见远处山顶上的积雪时，振良还联想起韩愈的雪拥蓝关马步前的诗句。振良等5人下放到离县城不到20公里的城关公社西建大队的河东村。河东村处在丹江的上游，大部分农作地在山坡上，自然环境很美，溪旁的小溪只在山洪来的时候才涨满水，平时就踩着溪里的小石子进出。村里只有30来户人家，除了一间砖房以外，住的都是土坯房。振良和另外2个男同志住在支部书记张虎印的家里，2个女同志住在团支部书记家里。1958年时提出3面红旗，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当时全民头脑发热，搞密植高产田，所谓卫星上天，搞大食堂，搞1坪2条3收款等等。1959年，这些做法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在振良下放时，中央已经开过郑州会议，提出搞平均主义不行，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要建立3级所有制，以小队为基础，纠正过左行为。振良在县里时已经听过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的传达，那是关于毛主席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毛主席批评了公社里的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在与农民实行3统以后，振良逐渐看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生产队里每天晚上开会派活，会总是开得很晚，公社里矛盾大，问题多，不断的调整和开会。公社食堂由大变小，老乡劲头不足，怪话不少。当地本来就是缺粮区，下放干部虽然粮食定量是30斤，但是在食堂吃不到定量，总是吃很稀的玉米糊。到了后期春粮不足，玉米糊就更稀了，晚上睡觉一宿要起夜3、4次，顶不住干重活。5月份，县里让每个生产队传达毛主席4月29号的党内通信。这封信是毛主席写给从省到小队6级干部的，信中提到许多群众存在疑问的问题，比如包产问题。毛主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能增产1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吹牛而已。毛主席还讲了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共6个问题。毛主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 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是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听传达时，大家对毛主席的信反应非常强烈。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锤炼了一大批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领袖。何振良的夫人梁丽娟说，何振良是幸运的，在他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有多次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的机会。这期间耳濡目染到的都成为何振良的终身财富。明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